每个平淡瞬间。在每个平淡瞬间，

Oh, 相信音乐的眼睛，我不信说谎的心，我相信星星的泪水，我不信甜甜的柔情，我相信轻浮的风，我不信流浪的雨，我相信患难的真情，我不信生生世世无缘，是不是变成是非，我的心就不会再痛，是不是别太偷去，你就感觉不到我的伤心，我相信音乐的眼睛，我不信说谎的心，我相信患难的真情，我不信生生世世的约定。 从没有我，我拥有什么？云跟风说，风跟我说，我能向谁说？ 从前不谈未来，我为谁等待？不要你懂，不怕言错，让爱随风沉默。 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，终点是爱琴海，全力奔跑，梦在彼岸。 我们想漫游世界，看奇迹就在眼前，等待夕阳染红了天，肩并着肩许下心愿。

前总是很小心，问我借半块橡皮，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。那时候天总是很蓝，日子总过得贪，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，转眼就各奔东西。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，谁安于爱慕的你，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，谁把它丢在风里。给他分享，给他讲同桌的你，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，谁安慰爱哭的你，谁把你的长发捧起，谁给你做的嫁衣。 没有什么事能够如此的绝对。